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29集。杜燕离打开贺卡一看，当中除了一张金色的酒店房卡外，什么也没有，连他预想中自己的名字也没有。 这是房卡？ 杜燕里这次确实猜错了，但眼前这张房卡的冲击力于他而言也不小，可以让他顿时觉得周围变得暗淡无光，之前所有的兴致也都在这一刻全跑光了。 这家伙现在虽然穿得时尚光鲜，但还是和平常一样无赖到极点。 杜燕里干脆地离开了时装秀现场，18世纪的时代剪影也随之消失。他二话不说地打了个车回到酒店，车刚停下来，门童就彬彬有礼地替他打开了车门。杜燕里在途经酒店大堂时，顺手从免费阅读架上拿了一份当地的报纸，他一边翻阅一边走进了电梯，正想按下层数时，旁边却有人伸出手来抢先按下了19楼。 这只手有点眼熟啊，这个楼层数有点眼熟。 这只手按了楼层后并没有立即收回，反而是久久地挡在上面，似乎是不想让杜燕里再按别的楼层一样。杜燕里只好收了报纸，随即就看见单隐生正吊儿郎当地靠在一边，脸上满是暧昧的笑意。 杜总，今天这场宴礼怎么样？ 还不错。 既然喜欢，怎么不留到最后呢？本来我还有一个惊喜给你的。 像酒店房卡这样的惊喜？ 不，那可是压轴好戏。我只是想请你喝一杯庆功酒。 你的惊喜太多了。我 没等杜燕离把话说完，电梯就已经到了19楼。在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单隐生一步向前抱住了杜燕离的腰，同时贴到对方的耳边轻声说， 但毕竟你没有把那朵玫瑰丢掉，所以这个惊喜还挺不错的，是不是？ 话音刚落，单隐生就松开了杜燕里，率先走出电梯，然后转身冲电梯里的杜燕里伸出了手。 哼，杜先生，电梯和走廊都不是一个适合聊天的地方，我的房间就在这个走廊的尽头，不如我们到房间里面继续聊聊怎么样？ 杜燕里自然也觉得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确实不适合聊天，而且他现在也有着和单隐生一模一样的疑问。 对呀，我为什么没有把这朵玫瑰丢了呢？也许是顾虑到房卡万一被人捡到了，会给单隐生带来安全隐患吧。算了，全是扯淡。 纠结了半天的杜燕里最后没有拒绝单隐生的请求，跟着对方一同走进了走廊尽头的房间。这个房间有一个偌大的落地玻璃窗，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，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城市夜景。落地窗前摆放了一张沙发和一张圆桌，供客人休闲聊天坐息。如今那张圆桌上整齐地摆放着一瓶酒和两个装了冰块的酒杯，酒杯旁还摆了一只红玫瑰，周围还错落有致地点缀了几片花瓣，极具浪漫的情调。在杜燕里还没观察完周围环境的时候，单隐生就突然从背后抱住了他的腰。 宝贝，还喜欢吗？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。 杜燕里挑了挑眉，他总觉得自己似乎在哪里听过这些话，也许是在那些言情电视剧里听过吧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单隐生一眼，让单隐生不得不选择松开了手。杜燕里径直走到圆桌前，拿起桌上的酒看了看， 伏特加。我还以为你会喝红酒。 平常我也会品一品红酒的，不过现在 我觉得烈酒更适合我们。 杜艳里意味不明地笑了笑，给两个酒杯都倒上酒，然后将其中一杯递给了单以生。 来，庆祝你的时装秀顺利结束。 谢谢。 伏特加这种烈酒最适合一口闷下，只有这样才不会烧嗓子。所以单隐生仰头喝了一大口，然后看了杜艳里一眼，结果映入他眼帘的景象让他惊呆了。 我去，这人怎么连喝一杯伏特加都还是一副彬彬有礼不紧不慢的模样。 没错，杜艳里就是这样一个克己自律到极致的男人。他微扬脖颈，吞咽酒液，原本隐藏于脖颈的喉结此时暴露，上下一滚，叫人恨不能拿入手中好好把玩。单隐生真的爱死了杜艳里这种禁欲的气质，刚才一口闷下去的伏特加现在也化作了一股热流，从他的小腹直冲到脑袋。 时机成熟了。 于是他把酒杯放在桌上，然后上前揽住了杜艳里，不管不顾的和对方交换了一个满是酒味的吻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吻让杜艳里有点惊讶，但又不是很惊讶，因为这就是单隐生会做的事。浪漫与热情像是根植在单隐生身体里的天性，从他的一举一动之中流露出来。只是这样的情绪总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所以让他的态度也转变得特别快，可能上一秒热情似火，但下一秒就冷若冰霜。杜艳里把单隐生看得分明，也想得分明，但是他没有拒绝对方，好像也没有理由拒绝对方，毕竟事情总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。他接了单隐生的房卡，又在对方的邀请之下踏入这个房间，还默认了这个吻，那么之后也总会发生更多的事情，比如杜艳里后撤了一步，顺势一拉单隐生，两人便同时跌坐在沙发上。杜艳里侧身把单隐生按在沙发上，随后把脸凑到对方脖颈处轻轻一嗅。 印象中的奶味被酒味给盖过了，但还是有些甜甜的味道。这个人的味道总是这么的好。 多艳里抬头盯着单隐生的脸，然后用手轻轻拨开了单隐生散乱的头发。 这家伙的头发长得还挺快的。 杜艳里亲了亲单隐生的眼睛，其实他早在时装秀现场就想这样做了，只是碍于公共场合无法实现罢了。一直被牵着鼻子走的单隐生这时只是紧紧地闭着眼睛，被杜艳里身上独有的冷松气息缠绕着全身。当那温热的嘴唇轻轻地贴上眼皮时，他的心跳得空前的快，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高高提起，再加上烈酒的后劲，让他整个人都烧了起来。他像是被丢入温泉之中，浑身热意升腾，使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接着往下做。但杜艳里恰好跟他相反，他虽然有点情动，但却很理智。 如果可以买下来的话，我或许会买来放在卧室里，好好把玩，仔细欣赏。但单隐生是活生生的人，也不是能签署正常保养合同的那一类人。 虽然杜艳里心里有点遗憾，但他没有在单隐生面前表现出来，而是很好地收敛了这点遗憾，还是一如既往地把感情与欲望控制得很好。所以他理智地起了身，放开了单隐生，在一切可能导致感情真正失控的事情发生之前，他再度提醒单隐生，也再次将机会和选择留给了单隐生。 我们的合同是教学合同，教学合同是无需上床的。 杜艳离此话一出，意乱情迷的单隐生瞬间清醒了过来，他猛地睁开了双眼，盯着杜艳离想要怒骂一顿，却发现一些杜艳离与往常不一样的小细节。 果然男人还是了解男人的，你那儿都那样了，不是和我一样也有欲望吗？ 单隐生瞬间得意起来，之前的恼火也随之烟消云散，他坐了起来，整个人都挂在了杜艳里的身上。 杜先生，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同一句话，不太符合你的性格，而且我听人说，对某些人而言，他越强调什么就越恐惧什么呢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